锵锵三人行，窦文涛又不在了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请来王金英啊，刘细良和我杨文道啊，继续给大家代班。那么今天呢，就找到你们两个来啊，说一件事儿，说件什么事儿呢？就说最近台湾有件事闹得很大，是不是？就是这个 TVBS 事件。这个 TVBS 事件嘛，很奇怪，就它基本上是两回事。就因为我们知道 TVBS 啊，这个台湾的电视台。他这个电视台呢，他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好像叫2001全民 开讲， 是吧？那个主持人是李涛。那么这个李涛啊，他作为这个台湾的一个时事节目主持人，他有他的风格。过去好像是新闻主播。 对，也是很资深的新闻记者。 很资深的新闻记者，后来 他太太也是嘛，李艳秋。 啊，对， 非常受欢迎的这个。 啊，对，我小时候看着他 最早期的这个很受欢迎的甜心主播。 对，李艳秋很美貌的。 他整个节目也很受欢迎的。 对，很受欢迎这个节目，而且他有一些发明，就是每一个观众是打电话进去讲话的，可以 抽印嘛？ 对，但每个人就只能说20秒。对他规定的说20秒，对比我们现在香港做那个还厉害， 还严格。 那么后来呢，他这个节目就一直在追踪一件案，叫做高雄捷运案。 他因为这个泰国的外劳的暴动袭击， 对， 这是引发出来的， 引发出来了，搞大了之后呢，现在反过来，台湾政府就是个民进党政府啊。这个新闻局现在就要说对付这个电视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个是我们的 台湾通啊， 台湾通 没有， 对。 其实呢，这整件事很复杂，但是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高铁的捷运弊案其实捷运就是像香港的地铁嘛， 对。 在台北当时呢，在盖捷运的时候也传出了一些弊案，这个人谋不当的事情横竖都有了。那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特别引人关注？因为现在高铁应该算是台湾最大的工程，然后里面呢， 不断的付钱了， 政府要。资金非常庞大，那么这一次呢，主要 TVBS 为什么涉入这个事件，追踪它呢？是因为呢，这个弊案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系人，一个就是陈水扁办公室的前秘书长啊，他最近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但当时没有辞职 ，他是秘书长， 那就等于是陈水扁的心腹。 对，其实说他是陈水扁心腹，也应该可以了， 机要秘书啦 ，所以他经手的这个机密是很多的，包括这个资金的流向怎么分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捷的副董事长陈敏贤然后他们之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金钱挂钩的问题然后呢因为政治权力的部分然后影响到这个经济发展的部分但这两个人彼此之前是推说都不认识的，我们互相不认识， 互相说， 我们没见过面， 对， 然后当然不可能会有挂钩这个部分。 就是 TVBS 的节目， 结果 TVBS 不知道 登了一张响照片出来嘛， 就找到了一张照片，他们在韩国一起接受了不知道谁的招待，然后在赌场一起赌钱的画面，哇，这个照片一出来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 就一起在赌桌，不是你在赌钱， 他是讲大话嘛，他还有就是这个总督府的这个警卫跟他一起去的嘛，所以很多人就说，陈水扁 那个总督府的警卫。 陈水扁为什么不知道？ 办公室的这个警卫也一起去了。 陈水扁说， 他说他自己不知道。 陈水扁的警卫，他的秘书都一起去了那个赌场去赌钱了，跟大家 说。他说他双城事件嘛，因为陈泽南。 陈水扁解说是他之前不用请示我，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 这还是民众很怀疑的。 现在最新的发展，我刚刚看了这个新闻又说第一波呢是他们在赌钱赌场的这个照片，第二波可能现在李清华立委嘛，国民党立委说要爆料说有这个接受性招待，所以呢，现在泛蓝正在酝酿第二波的攻击出来。如果这个照片一出来，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对。 那么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 TVBS 啊揭露了这个东西出来，就是说这里面有弊案，怎么样？就越搞越大，越搞越臭，而且是直接冲击到陈水扁本人嘛，这件事。所以呢，现在这个民进党呢就要反击了。那他反击的方法呢，就是找了这个新闻局局长叫什么 姚文智 出来，那么就出来呢说什么话，就说这个 TVBS 啊 是境外基金， 对，是有问题的机构。他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他这个股权啊，按照台湾的这个卫星电视广播法有个规定，其实这种法权事情很多地方都一样， 对， 就规定比如说你一个电视台，一个我们这里的电视台 本地的基金跟外国的基金建了比例， 对，不能超过一半啊， 对，你不能让这个外国的资金控制了本地的电视台， 对， 你比如说你不能想象中央台有一天是被这个美国控制了， 对， 这当然是不可能 的。这个其实基本上这样子的法规是全世界都一样的标准，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说，为什么现在你才来讲说 TVBS 的资金或是这个股权结构是有问题的？ 实不讲，早不讲， 对。 而且说实在的，这个牌照发放的本身也是控制在新闻局，那你当时新闻局为什么能够发放？ 因为他有一个潜台词是说，因为他是境外的媒体，而是很多民进党的党员，就是立委也出来说，因为他是有背后有中国大陆的基金，所以才捅出这个事件来攻击这个陈水扁， 对， 这两个事件拉在一起， 就故意把它拉在一起。所以呢，这个这个 TVBS 啊，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共产党资金啊？其实应该这么看，它叫 TVBS， 正是因为它跟香港的 TVB 无线电视， 就无线电视邵逸夫爵士那个电视台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当年这个无线呢是投资一笔开了一家公司。那么在台湾跟这个邱富生 联营制作， 对，联营制作，一人一半，但是呢是 TVB 这边钱好像是大一点的，听说是，所以现在这就有问题了。那么现在民进党那帮议员的说法呢，就是这个TVBS 它的既然一半以上的这个股权是在这个 TVB 的资金的手中。TVB 是香港的钱，对不对？ 香港又是中国的一部分， 又是中国一部分， 是中国一部分，所以它就等于是中国的钱。那么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所以这笔钱就是共产党的钱。 他们就来搞垮这个民进党的政府。 没错了，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这是民进党的基本逻辑，你不觉得从民进党开始这个执政以来，他在操作任何的政治议题、民生议题、经济议题，他最终都能够推向一个就是。认同的问题，所谓国家认同，你到底是不是爱台湾，你到底是不是台湾人，你到底是怎么样，就是不是抹红就不是绿就是红，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这个是以前他过去十几年了一抓就灵啊，每一次台北市长选举也好，总统选举也好，他都是最后将这个问题提醒到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的时候，就会两边就是对立起来嘛，就是中间的人就会选择我要站在蓝还是站在绿。 对， 所以他这样的话这很容易的在中间呢就出做这个小数的影响力， 对， 就拿到定权。他过去都是这样， 而且他这句话厉害的地方是你泛蓝打不过他，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他举个例子，他不是说我们全台湾的人要不就主张台独，要不就主张统一，他不是这么说。 对， 他说的是什么？你爱不爱台湾？ 对啊， 就是把上升在一个很模糊， 对， 然后很那个 爱爱 对虚幻的一种名词，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对，你爱不爱台湾的？你比如说像他说你们支持我陈水扁， 就是 爱 台 湾， 就是民进党就是爱台湾。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台湾人， 台湾之子嘛。 对，台湾之子。好，那么这么一反过来，你比如说你是宋楚瑜，你是马英九。你能够出来说 我不爱台湾 吗？他就说我不爱台湾，你爱中国你也要爱台湾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没办法，你没办法回应。 在这个论述里面呢、啊、是不能证明的。 对 对， 这个根本就不可以进行这个理性的讨论。 对， 就是说我爱不爱台湾呢、啊、你怎么去证明呢？ 对， 你说就是我是台湾之子，我就爱台湾，实际上它是一个封闭的讨论。 对，所以那时候记不记得他们那一次选中的时候，就是好像连战跟宋楚瑜不是跪下来了吗？ 也不够啊， 这样子够 不够？不够不够。 结果你想想看，我觉得最厉害就是、啊、他打了两颗子弹啊，那时候陈水扁，他打完之后，他居然用这一套逻辑还能够说得过去，说为什么有人说我是假的，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攻击我？这些人就是不爱台湾。换句话说呢，他每次遇到攻击，遇到别人怀疑，他就说所有怀疑他的人，所有攻击他的人。为什么要攻击他？为什么要怀疑他？是因为他们都不爱台湾。 实际上这个很好用的。实际上，比如说男朋友问你啊，为什么买这么贵的？ 你就是不爱我。 这个、 你都不帮我省钱。 你是不是不爱我？ 对， 你就不爱我，那他就没话讲。 男朋友也可以这么说， 啊、 女朋友可以这么说。 那公司老板也是一样，比如说叫我们这个做事，老板叫你做事，你不做，你是不是不 爱 我？ 所以这个逻辑真是太简单。基本上呢，以前有句话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在台湾呢，基本上是被陈水扁操弄的非常的淋漓尽致。今天他把他自己的位置跟台湾是完全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迫要选边站，不能不选边站，因为你不选边站，你就会被他归到另外一边。 因为你就是用理性去看的话，你很容易看得出他的这是漏洞在哪里。 对， 而且他就用一着国族感情的这个诉求的时候， 这就是 你就取代了你的左边的老，右边的老已经取代了左边的老。 因为这种感情是完全是盲目的嘛。你比如说，你比如说现在这回叫 TVBS， 明明抓出了这么大的案子，他不去正面回应， 对啊， 他就反过来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你不爱台湾，你为什么不爱台湾？哦，原来是因为你背后的钱是共产党的钱。那么你当然不爱台湾，你当然想搞垮台湾。 对， 那就这种逻辑就能一直说下去。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会用。 我觉得不只是民进党，你看美国也是一样， 对 不、 啊、 对？美国布什，对啊、 他每次就是说，如果呢你不赞成我的某些决策，你好像就不认同美国价值。 不支持攻打伊拉克就是嘛？ 对 啊，你就不爱国。 你不攻伊的话，不支持爱国。 对，他就这样，你不支持攻打伊拉克，你就是不爱国。为什么？ 你就是支持暴权。 对，为什么你不爱国呢？因为我们攻打伊拉克是为了替911报仇。 对啊。 那么所以你反对，你是不是？也很赞成人家911对我们美国做这样的事呢，他整个逻辑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种逻辑是会有限度的， 他有用，有也有，就有的时候不灵的时候，在美国就很有用，但是很多反政的人呢都被这个 marginalized， 就是边缘化， 对， 这主流的媒体都不访问他， 对， 因为这个爱国主义之下， 对， 还是台湾这个 TVBS 的情况就有一点不一样， 对， 因为 TVBS 过去的形象，它不是一个跟政党很密切关系的一个， 它相对比较 中立的， 对，所以这个呢，待会呢，我们就看看这个陈水扁现在这招怎么样不灵了，锵锵三人行啊，我们继续说。那么刚刚就说到啊，这个王金英原来我们刚说话刺痛了他的痛处， 什么痛处了呢？ 就我刚刚不是跟他说 吗？男朋友说不爱 国，不，我刚跟他说这个老板叫你做事你不做，那老板就能跟你说，那你是不是不爱凤凰？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逻辑哦，真的是有时候真的让你没办法解释。有一句话叫做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呢，比如说在台湾是雄辩胜于事实，谁能够呢把自己的这个情感或是把群众的情感激发到一个高度，谁就赢了。 对， 那事实上陈水扁做的过去来讲，他这种伎俩我们刚刚一直说， 对， 每事都灵，那其实也引发了其实其他的一些在野党经常性的也会惯用这样的手法，到最后呢，所有的这个真相都不重要了，重点就是大家能不能被你鼓动到流泪。 对， 所以我经常在看台湾的新闻，我会觉得我感觉好像在看一场演唱会，你知道吗？就是永远那个偶像在上面说爱不爱我，其实我可能今天是被朋友拖去，我并没有那么爱他，可是我会不由自主的说啊嗨， 你怎么能说不爱 呢？对啊，你说不爱你可能马上被打死。所以 然后最好笑就是你看民进党这几年了，这个亏空的公款多少钱，他一直在掏你的钱，一直在骗老百姓的钱，然后都赚去之后，然后他继续问你说你们还爱不爱我，我那么爱你， 对， 我多爱你， 我太太炒股你爱不爱我 就等于是一个人天天在抢你的钱，天天在打你家的主意，把你这个拿掉，把你那个衣服脱掉，然后天天告诉你我很爱你，你不相信吗？我多爱你，就等于是这个样子。 不是，他是指是中国人的一种的我们叫伦理政治的想法。 对， 就是说啊，虽然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还是他还是我们台湾自己人的话，这里就可以 自己原谅。 对，用一种感情，理性不能原谅的话，就用感性方面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对， 是这样。 所以某种程度也是自我安慰啦，否则的话你怎么去承担或是面对你4年前选，就是前几年选他的那种决定，你那个决定看起来现在看起来被怎么验证都是错误的，可是你在情感上你不能忍受 自己 啊，对啊。 而且呢，你所有要反击他人啊，就像刚刚王金被人挑战他爱不爱凤凰一样，你是百口莫辩，对不对？ 我爱， 你怎么变？你不能变。 对，一开始你就会站在一个很防卫性的立场， 对， 你要不断的辩解说，我爱啊，我不没有不爱啊，我怎样讲不是不爱啊？ 对，就是说老板，我知道你要我做这个。我不是不爱凤凰，我只是怎么样什么？好，你别说那么多了。 我发现你有这样的痛处， 对不对？对对对，就要这样的话。 我发现你有这样的痛处。 我没听人跟我说过这种话啊，我没听人说过这种话，王晶。那么说回来，但是问题是，这种逻辑现在这一回在 TVBS 那就不灵光了。 对， 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当初啊 TVBS 成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民进党能够上台，包括台北市市长的时候，陈水扁能够选上，其中一个原因是 TVBS 对他相对来讲算是挺友善。 对，第一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我去台湾看选举的时候，很多台湾的民众都是这样说啊，台北市的人说，我们只看这个电视台的新闻，因为其他的都是偏帮这个国民党的。所以其实上在哪个时候啊，在台北市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形象，就是 TVBS。是相对比较一个中立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一个电视台，所以你怎样现在怎样打压他的话，反弹就会很厉害。 过去呢，国民党长期执政的结果，其实在台湾那个政治跟媒体又挂钩的特别深嘛，所以呢一定会受到所谓执政的这个影响。但是当时呢陈水扁他在选市长也好，或是后来哦，TVBS 是相对做了一些客观公正的报道，但是现在的情况其实在台湾的媒体生态也有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后来就成立了民视，民视就是 完完全全深绿的电视台，比如说三立。那么这一次呢，面对 TVBS 的这个事件呢，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媒体的立场又跑出来了，因为偏向比较所谓泛蓝的这个色彩，可能就是声援 TVBS， 但是比如说民视，比如说三立呢，他们就会非常站在另外一 个，而且他们也不敢打压这个 TVBS。 他们也不敢， 对对对，因为媒体 相对保留， 对保留，其实他们也不会完全的站在这个陈水扁这边。 但是对 TVBS 来讲啊，我昨天跟台湾的一些传媒还有这个就是立委他们聊天的这个结果，后来他们怎么观察，他们都看，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看起来 TVBS 是一个被打压的对象，但是你知道在台湾的政治生态来讲或媒体生态来讲，弱者他其实到最后他有可能是最大的影响。 这个也是中国的伦理政治的后果，就是说你不要扮这个强者。 对， 你办越久的时候， 受害者 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民众就会同情你。 对， 比如说像那个你刚刚讲到金牌节目《全民开讲》，又或是李彦秋他开的那个新闻夜总会，最近的这个收视率真是节节攀升啊！过去可能只有0.几%的收视率，现在是2%、3%，你要想这个收视率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我知道还有他们最近呢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你刚刚讲被扣印进来的这个声援他们的这个6个小时之内27万的有效扣印来声援他们，有很多的群众自己组织要上街游行，说要来声援这个电视台。 所以就是说这种事儿啊，就是说你一个，比如说你一个贼啊，你常常打劫人家怎么样？打劫多了，你再怎么说爱人家，人家也不相信你。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政府的困难就在这儿。但是不是说这个陈水扁已经说了嘛？说绝对不会封台嘛，在他任内。就你这个 TVBS 就算股权有问题，他也不会去封台嘛。 可是民众也不相信，是不是很多媒体的看法是说他两手准备？ 对，但是两手政策。 对，因为在陈水扁来讲啊，他要压 TVBS 的政治代价太大，所以他就说，我不会封他。可是他的新闻局的哪一边官僚的就会用这个法规啊等等的，就去问他这个股权结构的问题，用 黑脸白脸， 对， 两边去压，一边就说不会。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因为现在陈水扁民进党现在内部就是发生了莫大的一个内部的派系斗争，一个很大的危机最近。那么其实呢，姚文智就是新闻局长他本身其实是谢长廷的心腹，他是谢长廷的四大爱将之一。那么谢长廷其实跟高捷弊案有很深入的关系， 他在高雄当市长， 对啊，都是他 非常非常深入的关系。那么其实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为什么姚文智现在要把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 TVBS 这个媒体的议题拉出来，因为要转移焦点，因为在这个高铁弊案再扯下去，谢长廷就要出面， 很麻烦， 就要上水面了。那姚文智为了要保主，所以他肯定要把一个东西。 那陈水扁其实很高兴， 不 是吧？ 他就是怕陈水扁最后一步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处理 谢长廷 啊。 对，有可能，有可能，像这个可能性这样的， 对， 但是现在陈水扁自己也受到相当这个名望上的一个挑战，就是他最近也出来公开道歉说，最近的确在民进党在执政的各个团队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操作的非常好，那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者，他出来道歉，但是现在已经有3-4成的民众基本上是对他投予不信任。 因为你怎样的策略，过去你的就是文盲还是在想象性的时候就有用。 对， 还是他过去了一段时间已经下沉了嘛？你说这个一个月前，这个李渊杰出来说，这是我过去对于民进党的支持可能是错误的， 所以 也是对他很大的打击。 所以呢，现在在台湾呢有句流行的顺口溜嘛，就过去民进党老喜欢说国民党是什么，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现在很多人就说民进党是外行政权。我们休息一下，广告时候回来再讲。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那种诛心之论啊，这个诛心之论我们在香港最近几年有时候也常听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一些政客辩论到最后呢，大家说你爱不爱国，你爱不爱香港，然后说你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爱香港，你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爱国，那么就变成搞成这种样子，就很难看。你怎么这样辩论？ 以前的实际上香港就97年之前呢，和他的立法会的辩论里面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根据这个英国国会的辩论的这个不成文案例里面说，就是不能够猜测对方的动机。所以说我不能说啊文道怎样说背后是不是为了讨好这个凤凰或者是什么，怎样说的话会变成了就是不是理性的讨论嘛？因为这些你的心里怎么想是不能证明的。 对，这动机你说怎么证明呢？对不对？比如说我要证明我很爱国，那我要用什么样方法来证明我的动机呢？ 还有谁说这些条件是爱国的条件？ 对， 谁能决定？ 谁下这个定义？ 对， 谁能够决定呢？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辩论呢，这种讨论呢，在台湾我们说它变得很非理性啊。其实台湾只是很极端的例子。 但这个例子我觉得是很普遍的，就是它代表那个情况。你刚刚像我们说美国也有，香港也有，我讲大陆上面有时候也有，就动不动就说爱国。比如说还有个例子，比如说像最近啊，我看到大陆有些媒体啊在讲什么，说不是张国立吗，那个影帝张国电视影帝张国立反韩流，就说这个凡是捧大长今的媒体都是不爱国的，都叛变。 因为这个在娱乐圈也很适用， 是一样。 对呀、啊， 你不看 一抓就灵， 就是不爱国，一抓就灵。真的，这种泛爱国主义啊，就是去你的，你那张国立算老几？你拍的电视剧那么难看，对不对？就你现在还有资格批评人家？我爱看大长今，那我就不爱国。现在也是搞成这样。 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我觉得都是以爱之名行危害之实。就像你刚刚讲的，这种普遍的原则可能可以应用在各个范围。那刚刚这个刘老师也讲，男女之间也是啊，对不对？我要怎么证明我爱 你？ 你的经历应该 有的事情你不能够辩驳的话，就一下子提醒到你爱不爱我的层面。 今天如果你没有买一件5万块的大衣给我，你不爱我。如果没有买10万块的手表给我，你不爱我。 因为他就变成了要花很多的说话来证明啊，我很爱你的，我没有不爱你，我你不要花这么多钱。 位置变得很被动嘛，就是。所以呢，我觉得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这种，要理性一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